创世纪第四十七章。若瑟遂去呈报法郎说，我父和我兄弟带着他们的牛羊和一切所有从克纳罕地来了，现今都在歌声地方。若瑟由他兄弟中选了五人，引他们去谒见法郎。法郎问若瑟的兄弟们说，你们有何职业？他们回答法郎说，你的仆人们是放羊的，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是如此。继而又对法郎说，我们来侨居此地，因为克纳罕地饥荒很凶，你仆人们的羊群找不到草地，所以请陛下让你的仆人们住在歌声地方。法郎遂面对若瑟说，你父亲和你兄弟既来到了你这里，埃及国全在你面前，你可叫你父亲和你兄弟住在最好的地方，叫他们住在歌声地。你若知道他们中有能干的人，可派他们管我的牲畜。然后若瑟引他父亲来谒见法郎。雅各伯向法郎请安，法郎遂问雅各伯说，请问高寿？雅各伯回答法郎说，我寄居人世已130年，我一生岁月又少又苦，不会达到我祖先寄居人世的年数。雅各伯再向法郎请安，辞别法郎出来了。若瑟依照法郎的吩咐，给他父亲和兄弟安排了住处，将埃及国拉莫瑟斯境内最好的地方给了他们做产业。若瑟并按照他们的人口供给他父亲和兄弟以及他父亲全部家属的食粮。那时因为饥荒十分严重，各地绝粮，连埃及国和克纳罕地也因饥荒缺了粮。若瑟因受粮于民众，将埃及国和克纳罕地内的所有的一切银钱都聚敛了来，将这些银钱尽归入法郎王室。当埃及国和克纳罕地的银钱都用尽了，埃及人前来见若瑟说，银钱已用完了，请给我们粮食，免得我们死在你面前。若瑟回答说，如果没有银钱，可将你们的家畜送来，我将粮食给你们，交换你们的家畜。他们遂将家畜送来，交给若瑟。若瑟便以粮食换取了他们的马、牛、羊、驴。那一年人们就以所有的家畜换粮食生活。这一年过后，第二年他们又来见他说，我们实不瞒我主，银钱都用尽了，蓄养的家畜也全归了我主，在我主面前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了我们自身和我们的田地。为什么要我们死在你面前，让田地欢舞呢？你用粮食收买我们和我们的田地吧，好叫我们的田地都归法郎做主。请给我们谷种，好叫我们生活不至于死，田地也不至于欢舞。埃及人为饥荒所迫，人人出卖了自己的农田。若瑟遂为法郎 购得了埃及所有的田地，田地遂尽归法郎所有，并使埃及境内的人民从这边直到那边都成了农奴，只有司祭的田地他没有买得，因为司祭有得自法郎的长粮，可借法郎赐予他们的长粮生活，所以没有买他们的田地。那时若瑟对人民说，今天我将你们和你们的田地都已买下归于法郎，这里有你们的谷种，你们拿去播种，到了收获的时候，五分之一应归法郎，其余四分归你们自己，作为田地的谷种，作为你们和你们的家属以及幼儿的食粮。他们答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唯愿我们在我主前蒙恩，我们情愿给法郎为奴。由此若瑟为埃及的田地立了法例，至今有效，五分之一应归法郎，只有司祭的田地例外，不归法郎。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国歌声地方，在那里置业繁殖，人数大为增加。雅各伯在埃及国又活了17年，雅各伯一生岁月共计147年。以色列自知死期已尽，便叫了他儿子若瑟来，对他说，如果我在你眼中得宠，请将你的手放在我的胯下，许下以恩情和忠实对待我，不要将我埋在埃及，我与我的祖先同眠了，你应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的墓地里。若瑟答说，我必照你的话去行。雅各伯接着说，你对我发誓。若瑟遂对他发了誓，以色列便靠着床头屈身下拜。